好，准备一二三。 诶、 哇！正啊，翻晒嚟啊啲 feel 嗱，首先咧开始咧今晚嘅沙流程啦，仲有一个星期咧就圣诞节啦，咁我哋好开心咧。啲廣大嘅手下留情嘅聽眾係咪好温暖先啊，拔絲？ 冇錯，呢幾日我嘅台頭咧，因為我係代大家收信噶嘛，滿滿的堆滿咗聖誕卡， 哦、真係令人興奮啊！聽下呢個咩音樂先，聽下先啦。咦，都係呢首喎。 滴滴滴滴滴。 啊，拔絲嗰張咧？ 我嗰張睇下先啊，嗱，聽住啊，呢個係，誒，哎呦，冇聲。 你再拉開啲。 佢拉開咗，我見到入面個裝置，但係佢出唔到聲。 我幫佢唱啦，我 係 記卡記卡，我中意記卡記卡真快樂。 好啦，咁啊，多謝各位聽眾啫。即係今日啊，急不及待，我哋要讀一下咧，即係啲廣大聽眾對我哋嘅厚愛，因為每一年咧都係跪求咧，希望有聖誕卡收到嘅。 其實都係得翻一個禮拜啫，都差唔多噶啦。 係啦，首先咧要多謝阿力啊。咁咧，阿力咧就係我哋嘅即係手下留情嘅鐵粉之中嘅鐵粉，因為今日咧佢帶俾我哋嘅成個即係成個團隊好多嘅快樂啊！咁因為我哋頭先咧就收到阿力嘅一沓聖誕卡啦，咁佢除咗有我哋譬如我阿一啊、阿勤啊、老可啊呢啲之外咧。拔絲又有啦， 我真係估唔到啊！係 啦，咁另外咧，有我哋啲德國人又有啦， 德國人有啦 ，V 又有啦，的神啦，跟住咧，你阿法國咧，法國頭先收到張聖誕聖誕卡，好似收到請帖咁樣樣， 我都有份啊！ 收到請帖唔係咁嘅樣嚇，我真係要去㗎， 係啦。咁所以即係送聖誕卡呢一件事咧，係真係帶俾人温暖嘅，即係連我哋啲控制員大哥阿法哥啊，你阿飛哥都有。唉，總之就。包罗万有啊！多谢各位先啦，系啦。咁另外咧就有啲喺你哋手上嘅，你哋读下啦。 有呢、這、一个听众阿 wing 啊，祝你哋圣诞快乐，身体健康，俾阿一行队长、阿勤德国人同埋等等所有人。 系啦，哇！好似当年嘅点唱节目咁啊，一哥到你啦。 好，跟住另外系、這個、 你可以响住音乐嚟读嘅。 哦 okay系诶，队长馒头妈、馒头包包，祝你们圣诞快乐！祝馒头考到心仪中学，祝包包学业进步，科科八十分以上， 系 首份 M 零以上， 今年应该唔得，应该搞唔掂啊！好啦，我读埋呢，阿麦师傅，你拆埋呢个啦。 今日呢个新鲜滚热辣。 系啦，咁啊，另外有一位啊，呢位咧嗱，要读啊，比较长少少嘅，咁啊，有阿细成啊，佢系嚟自赤柱嘅，咁啊，细成咧就首先佢就咁讲啦，即系阿恒啊、阿亨啊，跟住阿勤啦、一哥啦、德国人啦。跟住咧就阿拔斯啊、的神啊、仲有咧就系阿飞哥啊等等啦。首先咧就预祝大家圣诞快乐先。咁啊，佢话咧就大家唔知记唔记得旧年咧，佢曾经咧就写个信俾我哋，就想点唱，佢就咧想点传说嘅。 我记得 系啦，咁但系我哋又佢又冇讲边一首传说，结果我哋又播咗五首传说俾佢听，又有 Raiders 啊，又有路云娜嘅传说，同埋 Major 嘅传说，咁啊俾你拣嘅。咁啊今年咧佢就话咧。可唔可以听一首歌？咁我哋冇办法啦啊！我哋呢个节目系冇得点唱嘅。 啱啱， 多谢阿细成啊，一切安好系啊。 呢一个系嚟自荃湾嘅 Ring Van 啊，哇！佢嗰个信封咧系密实到咧，我一定要拆烂佢先得。入边咧有晒所有名 ，Learn Vacation 都有写啦，连阿 Hira 妈同 Hira 都有。 哇， 祝大家圣诞快乐，平安喜乐，新年进步，每星期都有手下留情陪你陪你陪陪你 啊！呢啲应该我哋俾台长啊 系啊， 跟住仲有呢个就 系， 呢个有啲特别喎，呢个，因为佢写咗阿一先嘅，阿一行队长阿勤德国人同埋等紧所有人啊，祝你们圣诞快乐，身体健康，咁啊嚟自你们的听众阿 wing 嘅， 系多谢晒啊，咁啊我哋一间咧就会将你哋啊即系，仲有啲朋友有啲即系少少礼物啊，咁啊等等啦，多谢各位啊，我哋一间咧就趁有时间咧，我哋会影翻张大照俾大家认领翻你嘅卡，就抌上我哋个网站嗰度噶啦， 承蒙厚爱呢叫 系啦，冇错啦，即系。我哋啊，都惭愧。首先，拔斯，你有冇写圣诞卡啊？今年 梗系冇啦。 一哥，你啲文采咁好，有冇写过圣诞卡啦？ 唔好玩我啦， 我都冇啊。 你都冇啊？ 我真系冇写过，我真系哇，真系惭愧。 啲女， 我连阿妈都冇写。 啲女会写俾父母亲，有冇父母亲写俾啲女噶？你有冇试过？ 我好似早几年都曾经嗰啲突然之间有啲雅兴，不如整翻张圣诞卡俾阿馒头包包啊！但系。呢几年都冇 咁对上一次用手写一封信或者写张卡系， 其实有嘅，不过就哇好耐，好似系写俾听众嘅，我记得好似唔知有听众，我哋唔知我印象好模糊，总之就系类似系啲回信嘅事件嘅，咁啊。 最近梁禮勤都搞咗一單啦，即係雖然佢 long vacation 啫，咁佢去日本嘅期間都買咗一啲嘅嘅明信片，就即係寄翻嚟俾香港嘅聽眾啦。咁佢應該係有手寫嘅呢件事，不過我就真係相當之耐冇寫啦。咁啊，拔絲咧，即係對上啊，幾耐冇寫過咧？ 誒，我其實成日寫嘅，但係係人哋嘅生日咯，又或者送禮嘅時候咧，我覺得齋一份禮唔夠嘅，一定要攝張卡仔啊， 即係 thank you 啊， 或者點解會送呢份禮啊？咁嗰啲位就會手寫咯。 哦，係啊，一個咧。 嗱，圣诞节就唔系小弟出手嘅日子嚟嘅， 你几时咧？清明啊， 咁又唔使等到清明嘅，好似系情人节。嗱，我唔记得咗系情人节嘅时候，定系旧年太太生日嘅时候啦。 系， 咁啊，应该系旧年情人节啦。个原因咧系因为前年咧就系、是。彪彪人出世，十二月底，即系2022年十二月嘅时候出世。咁所以旧年嘅情人节咧就系啱啱可能出咗世冇耐，咁就见阿太太咁辛苦啊，成咁我就即系叫悉心准备咗一份嘅情人节礼物啦。咁应该我通常送礼物都系大集咁嘅，即系一个篮入边有啲朱古力啊，有啲戏飞啊，跟住有啲耳环啊，佢唔知点解无啦啦攞对鞋啊， 啲听众送嚟嘅， 咁又唔系，咁我好似拔絲话斋，好似斋送礼，好似冇咩诚意，咁我系加咗张卡嘅，咁我记得咧系特登去书局揾张卡嚟直拣过啊！呢张好似最有心思喎，咁当然有心思就系其实都系拣封面啱嘅嗰字啦，即系 love you 啊， 系啦，咁然后就拣咗之后咧就开始写，其实我觉得系要起咗稿先嘅，即系我唔知道大家写卡嘅时候有冇呢个嘅感觉。 因为咧，我好明白，因为咧我自己咧，点解比较近年少写卡咧？其实因为咧，我对于我自己手字啊，相当之失去咗信心。我就首先即系啲中文字又唔靓，英文字又唔靓，咁我就觉得哇，买一张咁靓嘅卡，但系用我嗰手咁核突嘅字写住亲爱的 XX 咁样咧，咁有时啲名系签个楼咁姣咁样样啦。 请问除咗亲爱的老婆之外，仲可以写咩 XX 咧？ 女儿啊！ 馒头同埋包包啦， 你想唔想我写张亲我的一歌啊？我真系恭喜你啦！咁就系因为嗰首字，我觉得唉，唔系好想俾人笑，或者我自己都过唔到嗰关，所以我就开始呢十年八年咧比较少亲手写卡咯。 系，因为除咗字即系个字体或者个字型核突之外咧，另外一个就系首先我觉得要起稿嘅原因系因为个内容啊， 系， 即系例如一开始即系好似。去年嗰封情人节嗰封卡啦，咁当然一开始就系当然要写辛苦晒，即系太太，即系诞下呢个咁可爱嘅 B B 啦。咁你写咗两三句嘅时候，开始觉得啊，即系你就系占咗嗰张卡嘅头嗰三分一，你就开始觉得啊，好似冇咩诚意，系咪都要再加多啲嘅 公仔啊？ 系啦，或者 写满佢， 系啦，即系要写满佢先有诚意噶嘛。咁你开始越写越多嘅时候咧，你见到上面嗰啲字体咧，可能系15、16 方 size 嘅，写到下边嘅时候咧就逼埋啊，得翻8、9啊，然后逼到角落头歪埋一边。咁所以我奉劝大家，如果即系当然圣诞卡可能即系大家。嗰幾句啦都係，但如果係要寫俾一啲即係身邊隔離嗰位啊，或者寫俾啲重要嘅人咧，起咗稿先，起咗稿大概知道幾多字啊，成咁再落嗰張卡咧就唔會浪費咗咯。 你咁樣講咧，令我諗起咧有一個策略咧，買張細啲嘅卡，咁你就係寫兩句 thank you， 咁又唔係，你諗起近排最近一次我最費心思啊，就係咧我去咗個鋪頭，我個朋友好中意一頂帽，咁跟住咧嗰啲有牌子嘅鋪頭咧，佢會話：我話可唔可以俾張卡我啊？咁我就寫啦。咁點知咧，我喺人哋嘅鋪頭咧寫完一張就，又啲字又唔靚喎，個內容又冇人哋多張啊咁，搞咗好耐，人哋俾咗十幾張，佢嗰個牌子嘅嗰啲白色嘅卡我，嘥曬人哋，人哋望咗小姐你搞掂未啊？ 係嗱，其實咧，即係我哋手下流程咧，就好鼓勵大家做翻一啲好有即係質感啊，好有摸到嘅嘢嘅。咁所以我哋都經常鼓勵大家，雖然我哋唔係好寫啊，鼓励大家写圣诞卡。其实咧，你问我咧，即系打从网络年代出现过后咧，就开始有啲咩 e 卡啊 ，send 张相啊，而家求其圣诞节就 send 个 stick 卡 咁啊算数啊。咁但系以前咧，我其实咧有一段日子咧，我系相当之中意咧系流连喺嗰啲超级市场最尾嗰格，佢通常系摆杂志同埋摆贺卡噶嘛。咁嗰度咧，以前我 而家都冇晒啦，好多都 系啊。以前咧，我系特别中意，譬如喺美国读书嗰阵咧，就真系好中意流连呢啲地方。嗱，因为咧。 嗰個年代，即係正所謂年少氣盛同埋情竇初開嘅年代。咁你一張卡咧，其實表達到好多嘢，同埋你大家知道啊，邊個中意阿一哥中意火影嘅，阿白師唔知中意咩 Hello Kitty 嘅，嗰個咧就中意小奧比嘅。咁我哋就一見到呢張卡，如果要做嘢嘅话咧，就要买一张嗰个人心仪嘅卡，咁系哇得得意意啊！咁嗰阵时咧，我系好中意喺嗰啲位度拣一啲卡，一到时到后咧就写堆即系千字文咁样样又好啦，即系表达咩心意都好啦。咁我就会送卡俾人嘅。咁但系而家就真系冇咗呢种情操。阿伯斯有冇即系再早年代啲嘅写卡嘅故事咧？ 有啊，但我冇你咁幸福、啊。你可以逐张拣。通常我娘亲咧系买咧文具铺20蚊一沓。你入面有十张，咁、你得十个 quota 咧，咁我就要好仔细咁样全班40个同学啊嘛，你嘅只系拣当中嘅十个嚟写嘅啫。 系啊， 系啊，如果唔系，跟住你就会谂，哎呀，写，因为仲要读女校咧，写唔到俾阿小美，跟住阿小玲会唔会嬲嘅咧？但系我同佢嘅友谊其实都值一张圣诞卡噶、 啊。哎呀，咁大镬啊！ 你唔系咁噶咩，一哥？ 我嗰阵时系直情买圣诞卡嘅钱都冇嘅，即系细个觉得，唔好浪费呢啲钱啫，屋企比较加分 啦，打机嗰个啦。 所以系自制圣诞卡咯， 系， 即系你就用 A4 纸，然后就接埋。咁嗰阵时，你知以前仲兴玩个游戏叫接纸噶嘛？ 吓， 即系而家就系识接纸飞机，但嗰阵时咩东南西北啊， 天下太平、啊， 接个波啊，天下太平好似唔系接 啦，跟住 跟住仲要接枪啊，接壳啊，总之 船啦、 啊，系啦。咁嗰阵时咧系会揾啲自己可能系揾一张嘅 A4 纸，一开二，然后对接。然后封面就自己画下嘢，可能揾啲 marker 画个圣诞树，画个雪人，咁入边就写可能圣诞节快乐啊成，然后再接一个信封，然后揾胶纸黐住，之后就第二日拎翻去俾同学咯。即系当然，其实你对比人哋。你問我，我覺得係有啲不堪入目嘅，因為人哋真係真金白銀喺呢個嘅 音樂添，係 啦，喺文具鋪買20蚊一張靚靚地，可能有時有埋數碼暴龍啊，或者有埋哆啦 A 夢，我嗰張係要自己畫嘅。細個係覺得係尷尬嘅，但你而家睇翻覺得，喂，其實你有嗰個誠意去做呢件事，係其實都係值翻個價錢喺度。 係，不過咧嗱，即係你問我諗起咧，即係。即係最叫做泛濫同埋熱情去寫聖誕卡咧，就應該係嗰啲小學嘅年代，即係我哋嘅小學年代啊！即我個小學年代同你嘅小學年代都唔同啦。咁我唔知道有冇喺度講過啦。以前咧喺跑馬地咧就有一間文具鋪開咗幾十年，而家都仲有，不過搬咗上啲係成和道嘅位置。咁我記得咧，因為我媽咧雖然佢係一個即係唔係好西化嘅人，但佢覺得咧。即係要做足嘅，即係譬如聖誕節交換聖誕卡咧，係一件好重要嘅事。咁所以咧，我哋係有一個即係譬如每逢聖誕節之前咧，我哋就有一個即係舉家去文具店買呢個叫做聖誕卡嘅大行動嘅。咁當時咧，嗱即係我媽咧就好懂得分嗰啲即係。咩长幼有序啊、尊卑啊、大舅父啊嗰啲咁样样啦，咁所以咧佢喺啊买卡嘅过程当中咧，已经系显露咗呢一样嘢，话俾我哋知咧，其实系有轻重之分嘅。譬如咧嗱，嗰阵时我记得嗰阵时嗰啲圣诞卡嗰啲即系文具铺咧，佢就唔系一沓沓卖嘅，佢系咧一个大嘅板咁样样啦，咁佢有啲类似有条橡筋就即系行住啲卡， 系 咁第一格咧就2蚊嘅。 哦、 第二格就个半嘅，第三格就1蚊嘅，有啲5毫嘅。好啦，咁我妈就一定唔会俾我哋任拣噶嘛，咁佢就会咁讲嘅。嗱，婆婆公公嗰张咧要买贵啲，系啦。咁跟住咧，因为我妈有七兄弟姊妹嘅，咁呢堆嘅舅父姨妈咧 就买个半， 全部都买个半嘅。嗱，唔可以其中有一个一张1蚊嘅，因为佢觉得如果咧阿四舅父如果收到一张咧系。1蚊，而佢又知道七舅父嗰张系个半咧，佢会觉得七舅父 但。但系睇得出嘅， 佢觉得会啊嘛。 即系因为例如，如果你话我有音乐个半，冇音乐1蚊，咁好明显睇得出啦。咁但系 size 上有啲唔同嘅、 哦 okay, 哦，即系大张细张啲嘅。 立体唔立体？ 系啦，冇错，2蚊，即系阿公阿婆嗰张咧就系立体嘅。 立体再要加埋音乐。 咁滞嘅， 你将写圣诞卡写到似溏心风暴咁 样。好啦，嗱，其实都系一样嘅，我就会出现。拔絲面對嘅狀況啦，因為阿媽可能最後咧就係俾10蚊我哋，咁你咧就負責咧去招呼嗰40位，我嗰陣時40人咧一班，咁呢40個即係有39張卡我要買，理論上咁咧就開始會出現咧輕重嘅問題啦，譬如阿同阿一咧。就唔係好 friend 嘅，咁啊3毫嗰張算 啦， 係啦，咁跟住有一個阿佛師咧，我 friend 啲嘅咧，我俾咗 5毫子， 5毫子啊，7毫子嗰張佢，咁就自然咧，我就開始去稱啊，究竟其實喺班入邊邊啲同我 friend 啲咧， 边啲冇咁 friend 咧？其实咧，企喺派卡嘅过程当中咧，表露无遗 嘅。哦， 学校做事社会的缩影。 我觉得派圣诞卡都未算系最残酷嘅一个筛选嚟嘅。 派请帖唔系 派 残酷啊？ 派请帖可以唔使住，情人节派朱古力先至系啊。 系， 即系究竟个女仔派俾你嗰个，其实系一盒装，你自己拎一粒。定系你嗰粒系大粒啲嘅朱古力咧？ 有啲 其实系 咁咩？ 有， 你真系有噶？你 有情人节，即系例如以前中学嘅时候，情人节究竟哦？假设可能好多男同学都系收到一盒，可能24粒咁样，大家分一粒啦。哦，咦？你发现嗰个男同学零零舍舍嗰粒系另外一个牌子，又贵啲，唔好话深唔深型啊。总之贵啲，你都觉得已经有呢个嘅分别喺入边咯。 系啊，咁会点噶？ 咁咪，诶，佢两个系咪有啲嘢啊？咁咪开始传呢啲，就系喺呢啲情况出现噶啦。 哦，但系因为我哋男校啊，咁所以咧，嗱，即系你唔好以为男仔咧，即系唔会小气啊，或者比较。其实咧，当年咧，我觉得喺即系喺呢啲咁嘅交换圣诞卡嘅过程当中咧，其实就开始会衍生一啲我哋未必细个识得承受嘅是非嘅，就系譬如有一个人同你讲，有冇搞错啊？唔系，阿一你好啦，你张卡啊大过拔丝嗰张嘅，即系喺我面前讲，即系譬如收到你张卡大啲，咁你知小朋友童言无忌，一攞就拆噶啦嘛。哇，点解我嗰张大啲嘅？点解你张细啲嘅？嗱，嗰一下咧，其实就好考嗰位七八九岁嘅小朋友，你点回应啊？因为唔通你话，唉。我同你，我覺得我同你唔夠 friend， 我咪俾咗細啲你。 可能真係會咁講噶喎。 嗰陣時就學識啊，係，即係原來做呢啲嘢，嗱你衍生到第時大個，你去飲做人情啊， 派利是， 派利是啊，嗱、究竟派利是一個派幾多俾咧？佛師派幾多咧？呢啲嘢梁力恆會講噶嘛？哎係咪先？嗱，咁就會好容易出事噶啦，係咪先？ 係 啊，所以咧，我想講咧，呢啲啊。学校是社会的宿营， 其实要提早学定的。 是啊。好啦，咁我哋讲到明呢个节目咧唔点唱嘅，所以呢首歌我哋唔系点俾赤柱阿成仔听嘅，系啦，系我哋自己拣嘅啫吓。我中意呢首歌，所以我想播啊。 为何每次早餐仍然混立黑衫？原来那朝分手都要接入中上班。明明能够过得这关，因为旁人小赞，原来顽强自爱这样难。难包的激情总枉费，残忍的好人多美丽，别怕你将无人会代替。你把玻璃放低，请给我跪，死劫才矜贵。明明大体很多，为何还来探我？然而痛苦好想起你，便不必痛楚。沦为朋友，了解更多，为何仍缠绵未过？原来余情未了的是我。你把玻璃放低，请给我跪，愿这便和你有新话题。然而别叫我小心身体，放过这回忆留低。用你假的叹息当真的安慰，再爱一次再离开到底。难得的激情总枉费，残忍的好人都美丽，让我绑好这死结才矜贵。难堪的关系不可谓，离开的恋人都 好，陈慧娴嘅情意结啦。好，一阵间翻嚟咧，就继续有我哋呢两个星期嘅嘉宾啊。咁啊，有高汉文前辈，除咗佢系资深舞台剧嘅演员啦，亦都有时喺电视见到佢之外咧，今日咧就会辣到佢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工作就系、是、配音。其实佢把声真系经常出现喺我哋嘅耳仔旁边嘅，一阵间听下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今个礼拜五至到元旦日期间会加强列车服务，并会在平安夜同除夕通宵行驶，一共增加2200班列车。其中港岛线及南港岛线在周末同假日大部分时间会加密去到大约3至4分钟一班车。港铁表示，迪士尼线、港岛线、南港岛线、荃湾线以及东铁线等五条路线会由今个礼拜五开始陆续加强不同时段的列车服务。平安夜和除夕，除了机场快线和迪士尼线之外，八条本地铁路线会提前会在下午3点行驶夜晚繁忙时段班次。另外，除了东铁线上水至罗湖及落马洲之外，其他会提供通宵服务。迪士尼线亦都会配合乐园跨年倒数活动，在除夕夜延长服务到凌晨2点。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经民联周年酒会上致辞话，自今个月初中央恢复同国大深圳市民赴港1000多行旅游签注之后，内地访港旅客数目显著上升。在刚过去的周末，内地访港旅客人数平均超过14万人，比起上个月大增超过26%。来自东南亚国家的旅客人数亦恢复至接近疫情前水平。零售、餐饮及旅游相关行业人气显著上升。李家超说，香港正是经历经济转型期，政府会全力发掘经济新增长点，为业界注入新动能，希望社会各界用实际行动助力香港开拓经济发展新空间，推广香港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发展机遇。东区医院早前公布早前一宗涉及置放鼻胃喉程序事件的根源分析报告，并且已经将报告呈交医管局。事件涉及一个76岁病人，已经在10月23日康复出院。医院成立的根源分析委员会认为，负责检视 X 光片的实习医生因临床经验不足，未能够正确解读检查结果，也都没有向上级寻求协助，因此未能够适时判断鼻胃喉位置不当。委员会提出改善建议，包括针对高风险程序加强个案模拟训练，加强对实习医生以 X 光片确认鼻胃喉位置的能力评估，同埋加强实习医生指导计划，在临床工作和判断上提供支援，鼓励初级员工敢于提出疑问。本港11月底领取综援个案总数接近196000宗，较上个月下跌近500宗，按月跌幅 0.2%， 受助总人数超过26万。社署话，就个案类别分析，低收入类别个案的按月跌幅为 1.8%， 有近1400宗，单亲类别个案以及失业类别个案都下跌 0.6%， 分别有19200多宗和16200多宗。永久性残疾类别个案下跌 0.5%， 有近16800宗。年老类别个案下跌 0.1%， 有11500多宗。健康欠佳类别个案保持平稳，有27800多宗。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早晚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明日转吹偏北风，晚上离岸风势清劲。展望今个礼拜余下时间至到圣诞节，早晚持续清凉，日间大致天晴同非常干燥。今个星期五市区最低气温13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不是给你看电话讯息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打机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女团 Lee and 趁住普天同庆的圣诞节推出全新的跳唱歌曲 Lee and My Christmas Town。今次是 Lee and 第一次唱出广东歌，他们更加说是全新的尝试，用了很多不同的时间去到研究和练习，希望大家会喜欢。更加说到原来这首歌曲的原名只是叫做 My Christmas Town， 但认为要加上乐队的名字，所以最后就会变成今个星期龙虎榜推介的歌曲 Lee and My Christmas Town。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 Me and 的 Me and My Christmas Town。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故乡必来无恙， 由李雪琴饰演的吴云偶然得到机会回家乡出任驻村干部，因此同三位各散东西的好姊妹重逢，是四人当中最幸运的那个，因为工作上会遇到麻烦，都总会有人出手帮忙。 国剧夜场，故乡必来无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三十一。 他是香港资深舞台剧演员，曾经攞过最佳舞台剧男演员奖，几乎咩类型的剧目他都演过。我哋有时仲会喺电视、电影甚至广告见到佢添。手下留情，热烈欢迎好戏之人高汉文。 投入到永未止在演戏，演戏，演戏。 嗱，咁啊，讲下你啊，嗱，你啊翻查呢个史书咧，你就好早就已经成咗名噶啦，喺话剧团就系《斗泥战争》啦。我其实好想问呢件事好耐噶，因为咧我记得呢个剧嘅名，但系咧因为我嗰时候太细个，我冇机会去睇。咁《斗泥战争》第一就讲乜嘢嘅咧？ 斗泥战争其实是 做了几次啊？ 我做了两次啫， 两次吓， 系一个翻译剧嚟嘅 吓。 原作我都唔系好记得啦。我就系翻查资料啦，你好容易揾到嘅。 系 咁就其实讲两夫妇，就佢哋嘅仔喺玩嘅时候咧，就互相殴打，就其中一个小朋友打到另外一个小朋友就牙都甩埋咁样。 系 咁，所以就嗰对父母就。向另外嗰对父母就抗议啦，咁啊，同埋因为佢哋外国人咧，即系中意将件事摆喺度倾嘅，即系唔会嗌交，唔会剩嘅，咁就开头咧，两对夫妇就好文明咁喺度，我哋倾下呢件事啦，我哋可以点样去帮啲小朋友咧，咁然后就一路倾下倾下咧，就你加下我，我加下你，就最后系嗌晒交咁咯，即系两对系呢两对夫妇系差唔多打交咁啫，咁然后就完噶啦件事。 为咗两个小朋友闹交， 系啦， 系 咁。当然佢中间闹嘅嘢好牵涉好多嘢啦，因为佢系一个法国剧本，咁所以我哋开头都有谂过，可唔可以将佢摆喺香港咧？咁但系因为佢内容里边有好多嘢系，其实香港人唔会留意嘅，唔系唔明，佢哋唔会留意，因为佢哋讲好多时事嘅嘢。因为譬如有一个其中一个妈妈咧系好顾啲个非洲儿童啊嗰啲嘢嘅。咁所以佢搬好多嗰啲嘢嚟，系话翻另外嗰对父母咁。咁但系我哋又发觉，如果香港即系唔会有人咁样讲呢啲嘢。咁同埋佢哋对人嗰个睇法又唔同。咁所以我哋又摆翻喺法国 照做，所以我哋耐唔中都要讲下法文。 哦， 有少少法国味咁咯。 系系，咁呢个剧就系你好早期入话剧团嗰度做嘅，系咪？ 都唔早期啦。 哦，唔早期噶。 都系，都啊，不过嗰阵时阿潘策良都仲喺度，十零年前咯。 哦 ，OK， 咁啊，亦都 算系我中期啦。 哦，中期亦都攞咗奖啦。 系啊系啊系啊，攞到奖， 其实 系第一次攞奖。 虽然即系话就话唔系以名利啫，但系 奖咪多噶嘛， 最佳男主角。 有冇由个心嗰度笑出嚟？ 嗰次其实好开心嘅。 哦，即系嗰次系你同阿灿哥做嘅， 系 佢系另一对夫妇， 佢系另一对。陈响利系一对夫妇，我就同阿彭恒英系一对夫妇。 系系， 我哋就真系夫妇啦。所以嗰次好开心嘅就系咧。导演是阿斯卢维卓啦， 嗰时系， 但系我做嗰个角色咧系超贱格嘅一个律师嚟嘅，又好奸狡啦，即系佢成件事就系开头佢都唔在意嘅，即系觉得你哋要投诉咪投诉，我有咩所谓啫？你想赔钱我赔钱俾你咯，因为佢自己嗰盘生意先系最重要，所以佢一路成个过程咧，佢系挂住自己讲电话嘅啫，直到个老婆即系将佢电话抌咗落水，当然中间佢哋倾嘅时候，亦都即系我个角色都会有少少好多地方唔老礼啦。咁但系又会用翻我嘅方法去窒翻嗰边嗰个妈妈啦。但系嗰阵时就系一个咁贱格嘅人咧，系唔会有导演拣我做嘅。因为我都系比较做惯一啲比较 正派、 正派 敦厚啊、 敦厚啊、纯良啲嘅。咁所以嗰阵时我都觉得吓你拣我做，我有啲。唔系好相信，同埋觉得自己未必做到，咁所以当时阿斯卢维卓都改造紧我嘅。我佢话第一件事，你要将你自己谂嘢嘅方法调转嚟谂，所有嘢都要调转嚟。 系， 当然啦，中间我哋大家都好努力啦，甚至我哋试过排练嘅时候咧，我哋将啲角色调转嚟做啦，即系我做咗阿灿嗰个，阿灿系做我。 哦， 咁然后大家都叫做互相观摩下，可以咁样，可以咁做，咁然后最后出嚟。都叫做成功啦，所以我哋后面有重演啦，同埋嗰次最开心就系、是、我第一次攞奖啦，咁导演都话我拣你做呢个角色就系想你攞奖，我又不 都开心嘅， 开心好开心，同埋最开心系我同我太太都一齐攞奖，即系当时嚟讲剧协未试过系有 一对夫妇 同时一齐攞奖， 又系剧中嘅夫妻。又是亲上夫妻仲要攞埋奖。 一起攞奖。 Oh. 所以那时阿彭已经好紧张当他攞奖的时候他怕我攞不到奖。 Oh. 因为怕会引发斗嚟。 我怕爱望太阳夜晚雨夜更好。我怕我的花凉你怕雪地最好。我怕要做栋梁你怕这是老土。我怕要见要强你怕下大姐。最恨诈刑，你怕爱扮野佬，我怕我心有刑，你怕你被见到，你对我像透明，我怕决定掟刀不高教，真足教，某夜我独愿你，我怕这样最好，向到冻着眼眉，大女吃着雪糕，想你雪客面黄，想到血脉跳高，急取口着战旗，令你再共。 你估有冇機會再重演噶？ 呢、這個難咯、 啊。哦，難啊！ 係啊，咁潘昌龍又唔係話佢，雖然都有機會請佢翻嚟，咁同埋我唔知咧，都比較難。 系， 因为我哋好多戏可以做嘛，未必会夹，同埋因为版权啦， 冇错啦，即系咧舞台剧咧嗰个难处就系咩咧？嗱，你电影落咗画，你可以睇翻啦， 自 己睇翻。舞台剧就好难，即系要搏你哋重演，有几可会去到春天舞台嗰啲演三五六七十次咁样样啊？吓，嗱，我哋讲讲春天嗰堆啊，你都演唔少啊。即系同赌 Sir 啊， 哦，赌 Sir 嘅戏， 嗰堆你都演唔少喎、 啊。都好多噶，我和春有个约会啦， 南海啦、 南海十三郎啦， 伴我同行算唔算？ 伴我同行， 都系 嗰阵时电影系阿赌 Sir 再写， 系， 但系玩剧团做嗰个版系阿古天龙写嘅。 哦 ，OK， 嗰阵时就未关阿赌 Sir 事。 哦 ，OK， 吓， 但系电影就系 系 赌 Sir 再写， 吓，嗰啲就真系重演好多次。嘅劇目嚟， 但我做到上第一個戲係《人間有情》咯。 嗯，啊，我又好中意啊呢個，我應該有睇添。 邊個版本先？ 唔係你做邊個版本先？你又覺得啊，《人間有情》都真係都唔知 N 個版本。 係 你做邊個版本咧？《 人間有情》嘅，哎呀，我唔記得。 你對手係邊個啊？ 我嗰陣時唔係做主角㗎。 哦 嗱，首先佢有梁苏啦， 系， 跟住佢 讲姐嘅系啦， 讲姐啊， 嗰个家族啦， 嗯， 咁然后佢下边有两仔一女啦， 嗯嗯， 咁我咧就系饰演一个叫做咩啊，革命烈士啊，嗰阵，咁就系个女喺个街度及到我，咁就暗恋我嘅，咁但系最后咧，我系揽住个炸弹走去炸咗间朝日新闻社，就牺牲咗嘅， 哦。 啊！嗰個舞台版係玩嘅段第一次做， 哦， 嗰陣時係陳允瑩導演嘅， 嗯嗯嗯， 咁嗰陣時其實呢個劇本出嚟都，我哋有翻過廣州做呢個戲， 哦， 咁上面啲人去好興評論噶嘛，咁就覺得個戲好奇怪，個劇本好奇怪， 係， 因為佢係三幕劇， 嗯， 但第一幕好長， 嗯， 第二幕好短， 係， 然後第三幕就叫做埋尾啦，咁但係。二幕同埋第三幕加埋都唔夠第一幕長。 哦，佢哋會評論呢樣嘢啦。 佢哋會評論，因為佢哋會平時一個叫做 full length 嘅劇本係要起碼有四幕咯。 哦， 即係一二三四幕，咁然後基本上幕幕都係差唔多嘅。 嗯，啊、即係個時間差唔多。 喺嗰陣時嗰、那個年代嘅劇本係咁樣嘅結構。 係。 咁但係佢就犯曬呢啲錯誤咯。 但係有， 但係又好好睇喎。即係佢哋都覺得喂，真係好睇、 啊。 雖然第二幕好短，但係又合情合理。咁你咪将当我当分咗上下半场，其实我哋都系咁嘅，即系第一幕就系上半场，然后二三幕就系下半场，咁咁咪当两幕剧咁去睇咯。 哦， 咁但系咁、啊、所以上面个成绩都好好嘅，即系佢哋都好赞赏。 嗯， 然后就开启咗后嚟嘅剧本嘅创作系唔再系一定四幕剧啦，中意点写。 哦，由嗰阵时开始， 差唔多 系， 即系开始接受到，咦，唔系四幕剧。嘅寫法都得嘅， 嗯， 啊，跟住整下整下就可能我寫獨幕劇，獨幕劇一定有啦，咁、 嗯 啊、然後我可能嗰一幕裏面我有分開十場戲都得嘅，開始有多咗有少少似電影分場嘅劇本， 嗯、 就唔係以前嗰種我哋叫解構劇啊嘛。 啊 佢一幕就係一個景，第二幕又第二個景， 咁 跟住就中場休息， 永遠就喺嗰個地方發生，唔會咩嘅。 咁啊係，所以通常係 set 咗一堂景，大家就走嚟走去， 係啦， 有陣時喺呢邊，有陣時喺嗰邊。 總之就係啲人唔知點解會聚喺嗰度發生一件事。 係，但係而家就可能突然之間佢調一調高嗰個景，佢就變咗第二個畫面啦。 可能一個戲裏面可能去咗十幾二十個地方都得嘅。 係係。咁都係一個進步嚟嘅，即係令到個玩，即係個舞台個玩法好唔同啊， 唔同咗咯。 同埋可以用嘅一啲叫做工具各樣嘢都唔同咗，先進咗嘅時候先至可以 support 到呢一個玩法。 同、埋我哋嗰陣時嗰個佈景都比較抽象嘅，即係我哋嗰陣時就係一間好似屋咁嘅物體，然後就將佢解開四份。即系你见到一间屋里面有个十字咁咯、 嗯， 即系有上下两层，然后四个地方咁，咁又系以前好少咁虚嘅景咯。 嗯， 即系佢虚得嚟又有少少实， 所以都系一个突破嚟嘅。 都人间有情算系当年嘅一个突破咯。 微雨里再次进入这把山，永留雨里看着你的眼。 从张开心中一片诗意空间，看破了这个世界一切聚散，微雨里再次转动这白山，转成每次结聚与分散，人生的悲欢总与心中相反，人来来回回常常原地往返，难忘你的真情我的真情，每点温柔记忆一生都不空泛，求明了是这雨伞季节中未冷，人仍然苦苦等爱恋的浮华，寻回你的真情我的真情，每点温柔甘于一世伴你平淡，求明了在这冷冷世界我心未冷，情留人间一生爱未会再次转动这白山，转成每次结聚与分散，人生的悲欢总与心中相反，人来来回回常常原地往返，难忘你的真情我的真情，每点温柔记忆一生都不空泛，求明了是这雨伞季节总未冷，人仍然苦苦等爱恋的浮华，寻回你的真情我的真情，每点温柔甘于一世伴你平淡，求明了在这冷冷世界我心未冷，情留人间一生爱未会转淡，雨伞里跟你紧靠风的臂弯，从前情浓并没有一丝退减，难忘你的真情我的真情，求明了是这雨伞季节总未冷，人仍然苦苦等爱恋的浮华，寻回你的真情我的真情，每点温柔甘于一世伴你平淡，求明了在这冷冷世界我心未冷，情留人间一生爱未会 咁啊，亦都即系开启咗大家比较普及地去睇舞台剧嘅一个潮流啦、嗯。因为跟住就即系有好多啦，春天啊， 春天就再劲啲， 系啊，佢爆得好紧要。 春天做咗、啊，你见咧做咗几多场啊？ 我哋玩嘅团我唔记得咗几多场，但系我哋有做咗三次嘅，应该都 系。但你三次咪同一个角色啊？定系 我系嘅？ 哦，三次都系 大佳乐， 即系你都系 影版都系大佳， 系即系你梗嘅吓。因为中间佢有阵时会 rotate 下啲，即系啲角色会转下，或者有第二啲人去做第二啲角色啊，会有噶。 因为后来春天舞台又再做啦，咁佢搵唔到我做噶啦，所以佢喺出边就会有唔同嘅人去做嗰个大佳乐嘅角色咯。 哦，即系演春天又有啲咩回忆咧？ 春天嗰阵时其实好紧张噶，因为嗰阵时阿赌 Sir 交低咗个剧本之后，佢就去咗美国度考察嘅，好似唔知成半年定一年先。 哇，考察考一年啊！ 因为嗰阵时有个分定，大家呢戏剧人可以申请，就去外国度观摩。咁嗰阵时，咁、那个剧本交低咗之后，咁有时我哋排排下就有啲，呢度系咪可以改一下咧？咁当然我哋要询问佢意见啦。咁我問，咁跟住佢又會fax 翻嚟啦。嗰時冇而家咁方便 咯、啊。 即係通常 send 咗俾佢，可能一兩日先翻嚟。咁然後我哋又唔排得，我又排得啲咁。咁然後來來回回幾次之後，阿賭 Sir 就得啦，我信你哋啦，你哋中意點改點改啦。 咁好嘅， 咁好啊， 咁以話為嘅。 唔係佢真係好中意同我哋合作嘅。咁同埋好信得過我哋嗰四個女仔啦，尤其是同埋因為之前提議嗰啲意見，佢都覺得。是接受到的。 咁所以佢又費事，因為始終都來回太耐啊，咁佢唔想阻我哋排，咁就咁當然啦。到最後我哋講定曬啲嘢，我哋都會 send 翻俾佢。咁佢都覺得 OK 啦，咁我哋先演出。 呢個舞台劇就做咗好多好多次啦，亦都 春天舞台就你嗰邊做咗好多次。 你做咗幾多次啊？ 我哋 做 三 我哋 total 三，但係幾多場我唔記得， 都多嘅， 當係40場左右啦。 係，因為有陣時咧，我哋都要 呢、這個劇真係好， 我哋都會撈亂入邊啲即係幾個版本咧，即係話劇團嘅版本同埋春天舞台個版本。 跟住仲有電影啊嘛， 係啊，電影啊， 電視劇版， 係啊，跟住耐唔耐又耐唔耐呢幾年可能又會有再温下。咁有好多版本啦，你嗰个版本就係话剧团嘅版本啦，我搵返啲资料啦，咁有个小碟就係 Alice 啦，刘亚丽啦，咁凤萍就係苏玉华啦，露露就係罗冠兰啦，咁跟住呢就有冯慧恒啦，咁仲有灿哥同埋你啦，即係嘩嗰陣时其实个阵容棒棒声喎，有咗君豪係 呀，谢君豪仲有谭伟权， 系系阿 Gary 哥哥，系啊，全部都大家都识嘅， 而家就哇棒棒声啦，但系当时嚟讲某程度都算好多新人嘅，我都唔算系最经验老道嗰班噶啦。咁另外Alice 啦 ，Alice 系基本上系叫新人咯。 系啊，佢其实已 经爆红噶嘛， 好新噶。 嗰两首歌几犀利，因为春天之后， 因为当年都要 casting 噶嘛，冇人谂到系佢做噶，因为佢系啱啱入团冇耐嘅啫，都未叫担任主角。咁所以可以大家嗰陣時都冇意識到係揾佢做，咁然後出咗嚟，Alice 做，咁但係 OK 嘅，因為我哋都熟 Alice 媽媽嘅，阿曉華姐，咁亦都知佢唱歌唱得好好嘅，咁所以都覺得都應該有信心可以 OK 嘅，咁謝君豪都係新嘅，都係好新嘅嗰陣時， 咁阿燦哥咧？ 灿哥算新噶， 都系算新嘅， 即系 我其实好想睇翻嗰个版本。 如果当用做男主角嚟讲，佢好新咯。 系 最有经验嗰个系罗冠兰嘅咋，其他全部都系新，即系包括我都系新。 喺普罗嘅香港市民嘅心目中咧，罗冠兰咧嗰个年代都系我哋叫做刚刚认识嘅啫。 系啊， 因为如果真系冇乜点样掂舞台剧嘅朋友咧，其实真系未必知嘅。系， 同埋亦都系因为后来阿冠兰姐就入咗 TVB， 冇错， 又演嗰啲唔知妙杀人心定系 系 饭网倾情嗰啲，跟住就先至大家记得哦，原来呢个就系舞台剧演员嚟。 其实佢都好出嘅，佢自己本身个角色都系好出嘅。 夜阑人静处响起了一阙悠悠的瑟瑟风，掀起了愁怀于心深处。夜阑人静处，当听到这一阙悠悠的瑟瑟风，想起你，茫然于漆黑夜半，在这晚星月迷蒙，盼再看到你面容，在这晚思念无穷，心中感觉似没法操纵，想中有人我面对你。我内里情浓，春风那日会为你跟我重逢，吹送夜阑人静处，当天际星与月渐渐流动，感触有如潮水般汹涌，若是情未动，请跟我哼这悠悠的瑟瑟风，今晚悠悠地想我有梦情未动，请跟我哼这悠悠的瑟瑟风，它可以悠悠将真爱为你送。 嚟自经典嘅舞台剧啊，《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啊。转头翻嚟喺稍后流程当中，继续有高 Sir 高汉文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就同大家讲一个字嘅发音。咁呢个咧系最近咧萧叔同有个学生练习嘅时候，佢遇到嘅一个问题，就系咧 ultimate 终极的 ultimate。ultimate 个问题喺边咧？佢读成咧就系咧个 o 咧，嗰个 l 咧佢冇读到，成个字就变咗 ultimate。个问题喺边咧？如果 o 咧就变咗将个 a 啦啦啦呢个 l 转咗做 o， 好似变咗做一个纯粹一个 vowel 嘅声音咁。当然系有啲地方咧系唔会读呢个所谓嘅 dark l 嘅。即系唔会读呢个 out 啦，就咁读 out 都有嘅。咁但系如果你追求嘅系一个所谓嘅 BBC English 或者所谓嘅 received pronunciation 咧，你咧就要读翻个 l 出嚟 out。所以呢个字系 ultimate 先读 r 完之后条脷尖上翻去 l 呢个位啦啦啦呢个 out。仲有咩字系有呢个声音组合呢？譬如話一個人好 dull， dull， 就 instead of 一個兜，你唔係攞嚟放嘢嘅一個，我哋廣東話一個兜啦。我哋係有個 lm， dull。He's a very dull person。佢咧係一個咧好沉悶嘅一個人嚟噶。He's a very dull person， dull。Not 兜 ，OK， he's not a very dull person， but he's a very dull person， dull。如果后面跟住一个响音开头嘅字咧，那个 L M 会更加清楚。譬如 he's dull and sleepy， 咁啦，佢有佢又闷啦，有成日好似乌眉瞌睡嘅一个 dull and， 你就会听到个 L M 喺度。好，今日就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 G Uncle Xi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 M 萧叔叔。 夜阑人静处，当天际，星与月渐渐流动。 有请今个星期嘅嘉宾，好戏之人。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系高汉文。 若是情未动，请跟我哼这悠悠的瑟瑟风，于今晚悠悠的。 在这里我要跳一跳你一条战线，因为高 Sir 就做了三十几年话剧之余，你也都做了 N 那么多年的配音的工作，但虽然我们不会讲那些角色名字，还 有你有些 OK 的， 因为大家一路听高汉文把声很好听。 喂，多谢 你咁样声咗好多人，你有口 几把声、啊？你讲唔系啊？头先系用咗唔同嘅语气同我哋讲嘢，已经有几把声。 我都冇遗 言。你点样开始细入呢、這个配音界？ 可能我有时啲情绪唔同咧、 啊， 或者讲嗰个年代唔同咧，我会有啲唔同。 系啊， 系点样开始细入呢、這个？因为你讲紧喺九十年代已经喺香港嘅电影界嗰度做幕后嘅配音噶啦嘛。 系 点样开始入呢条路咧？ 又系好戏剧性嘅。 得。 咁呢又当年有个同事呢，即係都系话嘅。 又系你 配音艺员训练班啊。 你成日都系 所有嘢。 影印部又有个同事。 我所有嘢都系有人。 新秀又系。 我好多贵人。咁就有个同事就系话，有间电影公司有套新嘅电影，就想搵啲新人配音，佢话唔想成日用来用去到嗰班配音。 要啲生声。 咁就想搵啲人去试下音。佢又想大家係有啲演戲經驗嘅，咁就不如我哋就去試啦，咁就連埋佢有四個同事就一齊去試嗰套戲，咁就試咗三個角色，咁結果就帶我哋去嗰個同事咧就落選， 另外嗰三個就掂咗， 另外香港小姐一樣係啊， 所以你話咪好戲劇？ 咁係咩戲啊？ 西环的故事 哦， 你是郑浩南的角色嘛？ 系 啊， 西环的故事， 听翻佢啲人讲翻就系，因为我把声似郑浩南，所以佢哋先 你把声似郑浩 南，你可唔可以试一试郑浩南 讲得噶嘛？呢啲系嘛？ 当时嗰个通线， 我都系咁样讲嘢嘅啫。 我讲下先， 我嗰时系乜嘢，即系咩技巧都冇噶嘛，唔识噶嘛。 哦、 啊，咁总之就系佢叫我 把声同以前有冇分别噶？ 我把声同以前。 差唔多啦， 你会觉得冇咁沉咯。 哇、啊！即系开翻西环的故事， 而家系沉咗啲。 实嘅声就郑浩南都系嗰一只， 嗰时系靓仔啲 嘅声咯。 系咁嘅声嘅咩？ 而家唔同噶啦，我哋而家好。 不过老实讲啊，嗱，即系 你谂翻司徒系咪司徒？ 唔系你又咁讲啊？因为嗰个年代系配音嘅电影当道噶嘛，咁好多时候我哋其实都未必知道真正演员把声系点嘅，即系譬如。洪金宝把声其实一定唔系阿三毛哥把声，佢系另一位陪一前辈嘅声嚟噶嘛，就阿叮当前辈把声嚟噶嘛，系啊。咁我都唔知道，其实阿原来大哥把声系咁沉噶嘛，我一路都以为系叮当声嚟噶嘛。咁好啦，其实我亦都未必知道郑浩南把声真正系点噶。 我只知道佢唱歌嘅时候，佢出点嗰阵就知道佢 可以咁讲，系啦。咁原来可能我一路都以为佢就系阿高 Sir 把声嚟噶。 但我其实配过佢一次嘅啫，之后都唔系。 你配得最多系边个啊？ 我配啊，真系记唔到啦。 我觉得最近你配到 Ming Sir 先劲啊嘛，你咪做过 Ming Sir？ Ming Sir？ 刘少明，因为嗱史书记载你喺《倩女幽魂》嗰度，你 系 做 Ming Sir。哦，系啊，系啊， 点解你会做到 Ming Sir 把声？ 但系 Ming Sir 嗰把声系嗰啲古灵精怪、阴阳怪气咁样噶嘛？ 系因为佢嗰个角色 系啊， 其实系两把声嚟噶。 吓， 嗰个角色佢系演一男一女， 系啦， 有男女， 系啦，系啦，阴阳啊，系啊， 个女声其实都系玩乐团同事嚟噶。 又唔好爆佢啦， 你死佬啊算啦。咁你都有做过 Ming Sir 把声啦，咁做得最多系边个咧？ 做得最多，哇！我真系记唔到，可能系郑则仕。郑则仕，我 听过把声， 系啊，我做过3-4次到啦。主要系嗰阵时配黄飞鸿咯。 咁啊，呢啲工作对你嚟讲有冇难度咧？即系最初加入去嗰阵，你演戏 有梗系难啦，因为我完全唔知道配音系咩嚟噶嘛。 但你又做莫佩文把声，又提翻啦。 喂，我系 我识做莫佩文把声，唔老识配音噶嘛？ 但我唔知道，原来配音系咁样，因为其实当时个配音其实好难噶 啊， 因为嗰阵时仲用菲林配啦。 哇！ 我讲下我的经验，第一次配菲林嘅经验就 系边个系领班啊？丁宇叔啊， 丁宇叔， 哎，正啊！ 丁宇叔真系好横跨每一个世代 啊！ 系啊，配《西环的故事》配郑浩南咁，然后菲林咁嗰个操作就系佢哋会将成套片剪开好多段啦， 系 咁然后就逐段配啦，咁然后开嘅时候咧就系佢有一条即系都系咁喺度行，嗰条片一路行咁咩都冇嘅，咁然后就4-3-2-1咁噶嘛， 嗯， 跟住就一下拍板声啊嘛，我呢世都会记住嗰个拍板声，咁就系。系咁背晒自己嗰啲对白噶啦，咁然后哇自己第一句拍板之后就同我啦，咁就好紧张咁喺度背晒之后又去到一路睇睇到4-3-2-1拍，咁就唔记得咗自己讲乜啦。 哎呀，拍散咗， 白骨好，因为好大声噶，佢哋真系唔知点解， 系真系会拍散个人噶， 即系拍 飞拍散你 啊！ You got a friend in me. You got a friend in me.When the road looks rough ahead and you're miles and miles from your nice warm bed, you just remember what your past said. Boy, you got a friend in me. Yeah, you got a friend in me.Trouble, and I got them too. There isn't anything I wouldn't do for you. We stick together, see it through, 'cause you got a friend in me. You got a friend in me. Some other folks might be a little bit smarter than I am, big and stronger too, maybe, but none of them.Love you the way I do. It's me and you, boy. ship will never die. You're gonna see it's our destiny. You got a friend in me. You got a friend in me. You got a friend in me. 好少提外话就系咧，我有一次去拍嘢咧，就突然之间咧，嗰个摄影指导就话咧，不如我哋今次美拍，即系拍完嗰场你先拍板。咁我就，咁我嗰阵时乜都唔识啊嘛，好啊，咁我就问翻点解要咁做？原来就 系 因为嗰下声，其实有阵时咧系会打散咗个演员，即系譬如你action 拍嗰下咧，佢其實係為咗大家愛嚟剪嘢方便噶嘛，咁但係其實嗰下拍如果太行咧，就會出現阿高 Sir 頭先嗰狀況，情緒戲咧可能佢就喺後面先拍嘅，咁就係你就話咗俾我知，原來有呢、這個係驚唔驚啊？ 驚㗎嗰陣時，同埋因為 可能收工啊嘛， 唔止啊，因為佢用菲林咧，你係嗰啲放映出嚟咧，你嗰條片唔 run 得幾多次嘅啫。因為所以佢通常就係話你三個 take 好搞掂啦。 哇！ 如果唔系咧，佢嗰条片系咁 run 咧就烧咯，一热得滞啊。 系， 咁你烧咗，咁又嘥咗一条。 你有冇试过 烧片？我见过咯，应该系唔关我事。 哇，好大压力喎、 即系话嗱，譬如头先阿高 Sir 讲个解构方案啦，嗱，将一条电影佢就剪开，第一卡有几多度啊？录一录， 哇， 十分钟啊？ 十分钟差唔多啦， 系即系总之就分咗当系九至十份啦吓，咁每份就十分钟到啦。好啦，咁你咪所有人员喺晒度噶，即系譬如你《西环的故事》嗰场戏咧，就有郑浩南，有啊李子雄，有啊郭富城喺度嘅。 我哋嗰阵时已经好彩啦，因为所有配音员嗰啲就配晒先。我哋嗰三个角色咧就分开，净系我哋三个。即系我哋太新啦，可能费事吓亲我哋，咁同埋要专心照顾我哋点样做好嗰件事。咁阿丁元叔就 OK， 你哋三个就咁陪你哋先，嗰阵时都可以嘅。咁但系都好紧张嘅，因为你又对口啊嘛。 哇，真系难到 对口真系。 有冇得事前俾你睇下先噶？ 有。 睇到睇你睇几多次噶？ 佢 可以睇好多次， 佢会话俾你听。你慢慢睇啦，睇啱先嚟啦。跟住你睇得。五六次佢就 得未啊？ 得未啊？啊，仲要睇啊？ 系你哋自己数定点样样噶？ 数嘴、 数嘴啊！嗰啲你哋自己数定，跟晒剧本讲就实冇错噶。 剧本有提议俾你听嘅，即系 提议 嗰句讲咩嘅？ 吓 吓咁唔系咁，当然呢啲就要睇下个场嘅有几叻咯。 系 哇， 因为理论上演员系跟剧本讲噶嘛。 系 咁但係有時現場佢可能講唔同嘅嘢， 同埋 咁你個場記就要 mark 低啦。 咩啊？我嗰時聽我哋有一次訪問嘉賓啊嘛，咁收唔收音啊？唔收音啊，好啦，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你啊，十，即係全部，因為佢要個氣， 係啊， 同埋要個口啫嘛， 係啊， 咁你咪後邊自己搞咯。咁你有冇遇過呢啲場面啊？你唔知佢現場講緊乜？ 我哋唔知佢現場講乜嘅。但丁元叔知嘅，佢睇嘴系睇得翻晒， 粗口啊佢， 犀利， 喂读唇啊呢个真系， 有时一睇即系你有时配咗几次，佢都觉得唔啱嘴啊，佢就会，你唔好出声，跟住佢喺度望，佢都唔系讲嗰句咁啊， 好嘢喎，边个读唇真系劲，所以唔可以讲是非喺丁元叔面前， 唔系，我觉得。丁宇叔点解可以屹立不倒，就系因为佢咁劲， 佢真系劲， 系 好劲噶，佢真系好犀利噶。 系咁，你快唔快上手啊？ 我第一次配音嗰套戏，我基本上系 total loss 嘅。系俾人一个劣评嘅。 哎呀，好惨， 咁惨啊！但你又嘅有一捞、啊， 都一段时间之后嘅。 你有冇见过郑浩南啊？咁？ 我冇喎， 系啊！ 你有冇见过真演员嚟配翻把自己把声噶？ 都有嘅。 因为我哋成日以为真啲都系假。 黎明嚟配咯，嗰阵时配啊，嗰阵时配咩？妖兽都市 系啊 ，黎明有嚟配噶。 但大部分都系你哋自己， 多数系自己配嘅，即系配音员配啦。 系咁啊，呢个就慢慢就成为咗你其中一份嘅副业啦。 可以咁讲嘅， 因为就越配越多啦。即系我哋唔好光讲嗰啲名啦吓，即系总之系有电影又有， 但电影就越嚟越少啦。 哦，系啊，因为已经用真声 啦。后 尾 系啊， 但系同时间又多咗好多，譬如外购剧啊， 外购剧啦， 系动画、 卡通片啦， 系咁有阵时又出 DVD 嗰啲版本，可能都要揾有翻个。 粵語版咁，咁就會。 而家都少啦， 而家都少，而家都冇， 而家都冇 DVD 啦， 機都冇埋啦嚇。但你都繼續玩咗好多年啦，你配音你都講緊配咗卅幾年噶咯，即係你係資深嘅配音演員嚟嘅，其實 都 係 㗎嚇嚇。呢一行而家耐過我嘅都越嚟越少。 高 Sir 就配咗好多经典嘅卡通动画啦，咁所以有机会可以播下呢啲歌啊，一听就知唱歌嘅唔系 Lam 啦，系 Mini 人士噶，系好咁啊！听晚咧继续有阿高 Sir 咧就 last 一集嘅访问啊，咁啊继续会讲下佢舞台剧嘅发展啊，等等等等啦。配音啊，一哥咪好似有啲嘢想讲下咁啊，你咩咩嘴笑啊？ 唔系话说，即系最近有参与一套电影制作啦， 因为哥好劲， 咪混两餐烂仔嘅，有得做唔通唔做咩？ 有俾面啦， 我唔食细都要食啊！咁跟住之后就有份要去跟配音嘅，个原因系可能有时有啲对白要修正咧，咁可能有个即系编剧喺度帮下手，哦呢句想转一转个对白，啊咁啊编剧即刻度啦咁样，咁我本身以为度咧就系就咁度咯，哦，即系上文下理，哦就系咁样啦。跟住之后咧，嗰、那个有个我哋叫配音领班嘅同事就话：，诶唔啱嘴型，你讲咗个意思俾我听，我帮你谂咯，谂个嘴型系点样嘅， 仲要对翻个嘴型啊！ 你知广东话咧，其实好难配，亦都好难揾得啱嘅。即系譬如以前我拍戏嗰阵咧，咁都会有一啲，譬如诶呢、這个对白，譬如。即係 改， 我哋有一個 term 唔係好方便喺度講出街，總之就要搞一搞個嘴啦。即係因為有陣時喺劇情上咧，可能嗰、那個對白如果個調整下咧，咁可能會個內容會更加好啊，更加貼嘅。咁譬如舉個例， 你好嗎？ 或者係你好嗎？ 咁個嘴餓咗㗎。 係啦，你就唔可以話食一飯。或者係 咁個媽嗱，例如個媽字，咁媽字係 M， 咁你可能最尾就食飯味，唔係食咗飯，係 啦，食飯味味啦，咁你咪似個媽字咯，喺個口度。 如果揀唔到字咁點算啊？ 好少揀，其實嗰啲前輩好勁嘅，即係譬如頭先阿高 Sir 講高阿丁宇叔嗰啲咧，佢就會頭先佢咪話嘅佢唔係講呢句嘅嗱，你咁樣啦，通常咧佢一諗完咧，即刻掉呢句出嚟今日仲未分啊？ 通常咧，你一系佢真系好似嗱，其实佢喺现场讲紧乜，我哋未必知噶。 嗯， 但佢真系以为啊，你系真系食到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字，今夜仲未瞓牙。佢个口最后真系牙起噶， 系啊， 佢哋好劲。嗰班前辈即系做配音，譬如而家阿欣欣啊，或者阿芝芝人丁建叔有，同埋喺行内其实有几位大师啦。佢哋咧真系好劲噶吓。 系咁啊，呢个系其中一个哦，发现原来呢个配音嘅世界系即系叫做即系非常之深奥啦。因为我哋有个同事都有份做配音噶嘛，阿 N 其实都系一个资深配音员嚟。 阿 N 系啊， 你话佢日日都靓咗嗰个， 好靓嗰个，系啊，好靓嗰个阿 N， 其实都系。是配音员嚟嘅，咁但系即系嗰日认识一位嘅配音领班咧，哇！我第一下听到佢把声，我觉得有种亲切感喺度。 点样咧？ 嗱，一开始咧，因为即系嗰位前辈叫英姐啦，咁啊，英姐啊，英姐讲嘢把声咁熟嘅， 系。 咁然后我就谂啊，喺边度听过英姐把声咧？谂咗好耐，谂咗好耐，跟住之后咧就问一位即系后期嘅同事啊，我想问阿英姐全名系咩啊？咁样。跟住就哦，英姐全名系呢、這个，咁啊上网有佢哋嘅维基百科啊，成啊 ，N 都有维基百科嘅，我冇，系啦，咁我 揾咗行啊嘛，系咪 啊？咁我揾咗即阿英姐嘅维基百科啦，一睇系数码暴龙入边嘅八神太一，咁我就趁放饭嘅时候， 咩把声 行过去同英姐讲，英姐我好中意你把声啦，你可唔可以扮八神太一俾我听啦？咁佢讲去啦，阿古秀咁样， 咁啊跟住阿英姐有冇扮啊？ 英姐有啊，跟住去啦，阿顾寿咁样， 你好开心， 好开心。跟住我即刻录低，英姐你介唔介意我录低啊？佢话唔介意，跟住录低咗 send 俾啲 friend， 话我而家同八神太一做紧嘢咁样， 哇，系噶，开心。 咁当然佢即系后屘食饭嘅时候，佢都有讲，其实即系配动画系一把声，有时可能配以前即系港产片某段时期一啲嘅艳情片，又系另外一把声。咁佢就喺我面前话，其实嗰阵时点样两把声喺度换啊，成佢哋喺我面前。即席演绎一次，由八神太一变成一个 艳 情片，系啦， 艳情片， 真系大开眼界啊！真 系，可唔可以将阿英姐个样同埋八神太一 挂唔到勾啊？ 因为咧，其实我哋沙流前都访问过几位，即系头先亦都有提及过啦，就系阿宝全叔啦，即系叮当马声啊，其实好梦幻嘅。即系我哋当日同阿勤做同阿宝全叔倾偈嗰阵咧，你系觉得我同叮当倾紧偈，又有啲似同洪金宝倾紧偈，同埋有啲似同高达入边嘅玛莎倾紧偈。咁、 哦、 我哋就觉得哇，呢啲系非常非常之梦幻嘅。 同埋英姐即系佢哋个配音。劲嘅地方就係佢记得自己配过啲咩声，佢可以用得返出嚟啊。而嗰个劲呢就係佢大概见到你呢个年纪，哦你係咪呢套卡通片，哦咁一定係呢套卡通片认得我啦咁样囉。因为佢第一下问我係咪火影忍者，我唔係火影忍者。咁即係數碼暴龍啦，咁就認得啦。 冇錯，同埋咧，即係頭先你講，點解我會問你咧？即係阿英姐個樣同埋咩太一話？ 八神太一， 你拼得埋一齊。因為通常咧，我哋通常唔係好知道啲配音員真正嘅樣係點嘅。即係譬如除咗 TVB 台慶有陣時會頒獎俾佢哋咩幾多年嘅二十年服務獎，我一般嚟講，我哋係唔知道咧嗰啲真人啊，嗰啲聲係點嘅。即係譬如舉個例。其实有好多年咧，大家唔知道刘伟恒个样系点嘅。 哦，系， 你听话，咦，你系刘伟恒个样咁嘅，咁样样。咁我曾经咧有一个最震撼嘅，最震撼就系、是、当年小弟啱啱加入对面街嘅电台嗰阵。 嗯。 咁我就被委派去，喂，阿恒仔落嚟录啲嘢啦。咁落去蹬脚，跟住一睇，哇，呢、這个阿叔咁大杀气嘅，一开根一开声就黐根嘅你都。 哦。 嗰位，咁我认唔到金刚叔。同埋周老板嗰个关系啊， 系系， 即系睇呢个人，呢、這个人就系周，因为喺我印象当中，周老板系郑浩南咁嘅样子，已经变咗肥叔叔，我系完全摆唔埋一齐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南省三亚市听取海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候强调，要紧紧围绕建设三区一中心的战略定位，即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努力将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習近平指出，要着力構建具有海南特色和優勢的現代化產業體系，著眼全方位實施自由貿易港政策制度體系，聚焦實現貿易、投資、跨境資金流動、人員進出、運輸來往自由便利和數據安全有序流動，大力推進制度型開放，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以及加強與粵港澳大灣區聯動發展，深化和長江經濟帶、長三角等區域的合作等。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三間巴士公司加價，九巴加 4.3%， 城巴加 7.5%， 新大嶼山巴士加 6.5%， 下個月5號實施。大約八成乘客每程多付的車資不超過5毫，大約九成半的乘客每程要多付不超過1元。九巴回應說，面對乘客量減少和營運成本上升所造成的壓力，有需要調整票價，以帶來更穩健的財政狀況，又說會盡力幫乘客為乘客提供車資優惠，包括在不同路線之間推出轉乘計劃。城巴就說會在明年推出全新的常客獎賞計劃，配合重新設計的手機應用程式和網站推出，進一步增強顧客體驗。警方今年四月展開計劃，在全港罪案黑點安裝閉路電視，截至今日，警方說已經安裝612組閉路電視，大致完成今年安裝組數目標，明年會安裝超過1300組，預計直至2027年累計會安裝6000至7000組閉路電視。警方行動部高級警司梁銘亮說，相關計劃成效顯著，閉路電視系統協助偵破97宗刑事案，包括謀殺、縱火、傷人、搶劫等。他提到，現時閉路電視主要安裝在普通燈柱、智慧燈柱、政府建築物和公共交通樞紐，未來會研究安裝在馬路的龍門架、紅綠燈、衝紅燈攝影機等。梁銘亮又說，由於所有資料都加密，即使黑客入侵並取得資料亦都無用，因此警方有信心不會外泄市民的個人資料。跨部門反恐專責組在啟德體育園、啟德青年運動場進行反恐演習，模擬運動場舉行球賽，有恐怖分子在看堂看開槍，多個部門到場處理。警方說現時沒有具體情報顯示啟德體育園會成為襲擊的目標，希望透過演習強化各部門處理反恐情報和應對恐襲事件的應變能力。警方又說，專責組未來會將反恐演習恆常化，會就住最新恐襲趨勢物色合適的地方舉行大型跨部門反恐演習，亦都會協調更多政府部門和公私營機構以至社區團體參與。天氣方面，預測是天晴，早晚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6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非常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1度，吹輕微至和緩東至東北風，明日轉吹偏北風，晚上離岸風勢清勁。展望今個禮拜餘下時間至到聖誕節早晚持續清涼，日間大致天晴同非常乾燥。今個星期五市區最低氣温13度左右，新界再低幾度。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而家氣温18度，相對濕度6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想買正嘢？跟我嚟啦！所有参加知识产权署正版正货承诺计划的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正版正货标志有效期为一年，年年都会更新。上 nofake.hk 网站就知道边家商户或网店有这个标志，认住个正字，放心购物话咁易，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 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港台交通中心游学团今日找到的是 你啊， 我叫 Marcus， 11岁，如果是绿灯的话我们就可以行，如果是红灯的话就不可以行。 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过马路的时候不要挂住用手提电话，应该时刻留意交通灯号，这样就自安全啦。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一星期七日 早晚都陪住你。 星期几啊，哥？ 今日星期二， 哦，星期二啊，系啊。但系唔系好记得，通常咧去到嗰啲圣诞前咧，我就唔系记得，唔系好记得几多号啊，星期几啊，几时过诶做冬啊，呢啲我唔系好记得噶啦 吓。咁你记住啲咩咧？ 因为会搞得搞错晒嗰啲诶，即系平安夜啊，24号啊，星期几啊，呢啲会开始错噶啦。 记得翻嚟开工啊！ 哦，好啊，知道監製知道，咁啊，即係近排大家就開始搞啲聖誕禮物啊，或者佈置嘅嘢啦。琴日同阿老何講啲佈置啊，我想講咧，即係當我諗聖誕禮物嗰陣咧，諗翻一件事啦。我哋早一個星期咧，就兩三個星期好似咁啊，講過關於扭蛋嘅嘢嘅。 嗯， 咁咧嗱，其實扭蛋都扭咗幾十年啦。咁但係其實近期咧，即係有一個潮流，我係估唔到，哇！呢樣嘢而家先係爆到顶点啊！ 嗯， 就是夹公仔， 我以为就是手下留情， 呢个从来冇爆过啦，唉，一路都系喺低谷嗰度徘徊紧，唉，唔好喺监制面前讲呢啲嘢，因为咧嗱，夹公仔咧，其实喺我细细个嘅年代已经出现紧噶啦嘛，夹公仔机呢一样嘢其实系讲紧。我估啦，30年、40年前应该有噶啦，系嘛？起码都有呢啲嘢，类似咁啊。 呢度得你一个答到呢个问题。 你话有就有噶。 师仲好后生噶， 我知个系咪啊？哎呀，基哥话系啊。嗱，总之夹公仔机肯定唔系而家发明嘅嘢嚟噶嘛，即系起码你 N 咁多年之前已经见过，但系突然之间咧，喺呢一两三年咧。是成為咗嗱，譬如我去嗰啲黃金地段嘅銅鑼灣啊、旺角咧，其實你見到譬如以前嗰啲當旺嘅位置，可能係賣電話嘅， 係 而家係變咗夾公仔鋪頭。嗱，唔單止係香港喎，譬如台北啊、日本都係嘅。咁其實咧，你問我咧，我係覺得有少少鼓勵唔到嘅，因為呢一個夾公仔機呢件事本身佢唔係一個新嘅發明，又唔係新產品，又唔係 AI， 又冇智能嘢。咁但係突然之間咧，唔知點解，譬如琴日又上埋報紙啦，即係啊消委會，消委會單嘢。好啦，啊一哥，你作為當代嘅年輕人啊，你覺得夾公仔呢件事因咩事咁能夠成為而家嘅潮流玩意咁樣啦？ 我覺得係大家個消費模式嘅一個轉變啦，即係大家係覺得玩下遊戲好似幾開心， 就好過齋買。 係啦，同埋加上係越嚟越多，你會覺得哦，玩幾蚊幾蚊咁樣。當然就係好似尋日消委會話齋啦，你玩下幾蚊幾蚊就會冇咗兩嚿水咁樣咯。咁而呢個亦都係一個親身經歷，而個親身經歷咧亦都係啱啱禮拜六發生嘅親身經歷嚟嘅。即係話説小弟就做完嘢之後就入咗去揾阿契女，咁然後就同佢，我問佢想去邊啊？哦，夾公仔，哦好啦，陪你去夾公仔啦。咁你知而家夾公仔其實唔系斋夹公仔咁简单噶嘛，即系其实佢一部机可以发明咗好多唔同嘅玩法，例如我嗰日去咗某个大商场嚟嘅，系大商场嚟嘅，咁咧佢入边有一部嘅夹公仔机咧，就系夹嗰啲玩具车， 系， 咁个玩具车佢夹好实嘅，就夹起嗰啲火柴盒嗰啲车仔啊。咁就夹起佢啦，咁佢就会去到中间就会松开，咁下面咧有个转盘嘅，咁个转盘咧就系佢会松开弹架车仔喺个转盘嗰度，咁佢就会因为佢撞落个转盘嘅时候，佢因为嗰啲唔知离心力啊、Pythagoras theorem 啊、入射角嗰啲啊，系啊，咁佢就会个车仔就会唔知弹去边个位，咁如果佢弹中咁啱个。下面咧有三四个窿嘅，嗰三四个正方窿咧就啱啱好够俾一架玩具车跌落去嘅。咁所以就系睇你会唔会夹落个公夹咗架玩具车弹落个旋转盘嘅时候，可以弹到落个窿，弹到落个窿咧，你就可以真系攞到个奖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系唔算中奖嘅。 系，即系夹到就实夹到， 系夹到就实夹到， 但系要弹到出嚟先攞得走。 系啦，好啦，而令到小弟沉迷咧就系另外一个，另外嗰个咧就系一个咧其实个奖品真系唔系重点嚟嘅，咁咧佢就一个咧一支金属棍， 吊住一份奖品， 系 咁个金属棍，佢卡住嗰位咧有两个圆形圈嘅， 系 咁佢个勾咧，我哋平时咪分，上次我哋访问阿 咩爪同埋 系啦，访问阿 Matthew 同埋嘉仙，佢就话坊间可以分两个爪同埋三个爪噶嘛 ，sorry 佢得一个爪嘅啫， 系 咁一个爪点爪嘢？佢就系俾你嗰一个爪 去吊起佢， 勾嗰两个圆圈啊， 系 勾到佢失去平衡啊。因为佢本身个位咧系唔知计咗力学喺个支点同埋个力点嘅时候咧，嗰个嘢就 hold 喺嗰度，咁你就不断勾勾勾勾到佢终于甩咗嘅时候咧，份奖品就会跌落嚟啦。 系， 咁我寻日睇另外一个咧，玩嘅咧就系直情连爪都唔系啊，系一支针或者一支棍，你要打横行打直行计啱咗位，嗰支针一怼落去。怼跌嗰份嘅礼物咧，你就中奖噶啦。所以其实而家呢个叫做夹公仔，已经可以话系唔系斋夹咁简单， 五花八门啦， 有爪啊，有勾啊，有揈啊，有成。咁我觉得系令我沉迷咗落去嘅、 欸。我想知道你上个礼拜六使咗几多钱咧？最后埋单。 我使咗差唔多三嚿几水。 咁有冇奖品咧？ 系我契女夹咗一盒朱古力条。 你边部机最服 咧？就系嗰个勾嗰个咯，因为头两下咧，佢系处于一个水平位置嘅，好易勾到嘅。但系勾勾下嘅时候，你发现你攞唔到，究竟点解我个 X Y 点好似攞几都攞唔到？咁然后，但系你明明你又觉得佢就嚟跌啊嘛，即系啱啱嗰个平衡点，你又觉得佢就嚟跌，咁你觉得唔系嘅，争啲嘅，争啲嘅。咁结果我差唔多，我记得嗰份礼品咧系一条嗰啲毛巾被仔嚟嘅，即系唔系大毛巾。我谂价钱即系都系100蚊留下嘅啫。咁但系我大概使咗150蚊之后，我就觉得唔得啦，我要止蚀就离开咗。 你契女有冇话契嘢？唔使夹啦。 佢有啊，佢有话，不如你俾翻我玩啦、 啊，不如你俾钱我啦。 因为佢咩？其实本身系买点数卡去玩嘅佢就唔系好似我哋坊间有啲入5蚊，佢就一间铺头你要申请会员卡入点数去玩，咁即系买代币咁样。咁所以其实本身嗰300蚊代币系买俾阿契女玩嘅，结果我自己玩咗150蚊啦，系啦，咁佢就剩低哦好啦，俾你玩啦。 咁你得到一个咩教训咧？ 得到一个教训就系、是、指示 潜移默化， 咁我觉得系要有理性地止蚀离场咯。即好似寻日消委会话斋，理性消费系啊，即系你见。唔好沉迷落去，其实沉迷有一下真系好似个赌性出咗嚟，系有啲想、 啊、 有啲想追啊，系咪买多5嚿水追？但你又望住个产品，其实你觉得系一定唔值呢个价钱咁样咯，系啊，咁就呢个一个经验咁样咯。但系你问我，我啱啱去完台北咧，都有一啲连锁嘅夹公仔铺，咁有一间好出名叫夹子园啊，咁佢就食咗个 夹字， 系啦夹字，咁一日行入到去嘅时候咧，佢已经系攞咗啲。耳熟能詳嘅音樂改咗歌詞噶啦，例如係佢將 Jingle Bell 咧嗰陣 Jazzy Yen 咁啊，係咁洗你個腦啦。咁因為太太咧對於某啲嘅古怪公仔咧係好有興趣嘅，即係咩叫古怪公仔咧？即係可能夾隻龍蝦啊，或者夾個雞髀啊咁樣。咁佢行過見到有一間咧，有一部機咧係可以夾一塊牛扒公仔咁樣， 係啦，佢嘅趣致點 係。系啦，所以你明佢点解拣我未咧？ 佢夹咗你呢个公仔， 咁佢就唔使夹猪扒啦，夹牛扒啦。 咁佢夹牛扒公仔啦，咁佢夹咗一阵嘅时候咧，先至发现角落头有条纹。话啊，点解有保鲜日期嘅？ 系 哦，原来咧，其实佢哋嗰边嘅玩法，其中一个咧就系你夹咗嗰啲公仔之后咧，去佢 counter 嗰度系换新鲜嘅牛扒咯。所以咧，你会见到一冧嘅夹公仔机咧，系有啲系龙虾， 有啲师奶攞住买送袋喺度。 真系有人攞买送袋喺度夹，佢有啲嗱，有啲，因为佢呢个系叫冰鲜食品啦。 系 如果唔系嘅话，薯片一同同有得夹啦。 我试过， 系啦，洗衣粉有得夹啦。 系 跟住之后汽水。有得夹啦，纸包饮品有得夹啦，冰鲜嘢食我系第一次见到嘅啫，咁佢就系用公仔去代替。 但系嗰个公仔都俾你拎走噶嘛？ 应该唔会俾你拎走， 即系换嘅啫。 系啦，咁就拎出去换有一 set 嘅烧烤肉拼盘啦，一 set 嘅海鲜拼盘啦，跟住有啲菜啊、番茄嗰啲你都可以夹嘅，咁你就夹到公仔去佢 counter 嗰度换咯。系啊，我觉得系几神奇嘅呢样嘢。 喂，但系都系嗰个问题嘛。点解要咁做呢？嗱，因为如果你问我，小弟都曾经讲过，我都曾经啊沉沦倒海，因为大家有个贪字咧，你就觉得嗱、个番茄我买翻嚟咧就10蚊嘅啫，但如果一次夹到或者两次夹到咧，我就可以2蚊就攞到啦。 嗱，其實一定係因為呢個心態噶嘛。如果你一話俾你知，嗱，你呢鋪嘢，你呢個番茄起碼要夾30蚊先至夾到嘅時候，其實你係唔會去夾噶嘛，因為你覺得其實我走去隔離買10蚊就買到嘛。係， 咁當然有啲人我見即係嗰日去睇嘅時候都見到有啲係我諗係。 贪过瘾， 唔系贪过瘾啊，真系高手嚟噶，即系有啲可能系操开，唔系做 gym 操机啊，系操夹公仔机啊，佢真系睇准嗰啲位，然后佢就可能两三下就攞到一份嘅烧肉拼盘。你见到个唔系，你见到个烧肉拼盘好老实讲嘅，一定系唔止你五蚊一次或者100，我哋系几多钱台币啊？100蚊应该唔使100蚊，可能10蚊台币。咁你可能夹五次10蚊台币，你得50蚊台币。 你 觉 得抵咗嘛？ 咁你就可能夹到嘛？咁有啲人真系专门系 hold 住呢样嘢去做嘛。 咁佢哋个工价冇架势，有嗰啲咩二收啊、甩爪啊喺度，揈个圈嗰个，系咪咁样噶？ 有啲人系揈嘅，但系好似上次访问话斋，其实你都要睇唔同嘅机种系咪真系啱你揈啊，或者食。同埋而家坊间如果你再睇，其实佢哋会写得好清楚、就是，就系哦呢部机系唔俾你揈嘅，揈咗系唔会计出货，都有呢啲。 点知我揈咗嘅？ 要俾好多俾到电视啊嘛， 系啊， 系嗱，问下啲女士先啦，因为我哋两个就即系通常都系被求去夹公仔或者要做下英雄咁样样。好啦，作为女士啊，你阿伯斯，你嘅心态系点样样咧？对于夹公仔机， 哦，你哋原来系有一个英雄感喺度噶。我嗰个困难点就系咧，有个男朋友咧就系话要佢话要夹公仔俾我。其实我心入边就唔想嘅，我嘥时间啦，行啦， 买好过啦。 咁但系我见佢诚意拳拳，我可以作为佢伴侣，跟住系鼓励佢噶啦。咁我梗系扮可爱，好啊，咁样啦， 加油， 加油啊，咁啦。点不知咧，佢又唔系劲，佢又夹唔到，又一路系咁入钱啦，一路入一路又夹唔到，又唔识啲技术啦，又唔识甩爪啊、二收嗰啲啦，系咁样喺度夹啦，夹到咁上下咧。我一路俾，我觉得自己好差，我俾假反应，喺度话好啊，好叻啊，加油啊， 就得噶啦，就得噶啦， 就得噶啦，咁样。 你对于嗰只公仔有冇兴趣嘅先？ 冇兴趣啊！ 哎呀， 我纯粹系想佢夹到俾我，佢开心咋。 哎呀， 但系男人点谂嘅啫，我都唔明 白。你哋嗰段关系应该有啲问题，边度探讨下？即系大家都咁虚伪，你系 大 家啦。 我又明嗰种，因为话说上个星期五，即系你知除咗夹公仔之外。佢掟彩虹都系一个显示红通嘅， 一般你生活系咪好空虚啊？ 唔系我空虚， 你成日靠呢种类似赌博嘅嘢，你应该好快入投注站噶啦，或者过大海。 因为咁啱，你知喺某啲嘅乐园嗰度咧，佢除咗平时嗰啲红橙黄绿嘅格仔之外咧，例如可能你掟中手下留情四隻字，咁有超级大奖噶嘛？ 不如我开咗个 game 啊！其实我都想搞生意好耐噶啦。 咁又真系咁啱，上个礼拜五同太太去玩嘅时候，又真系连续中咗4次手下留情大奖，咁你见到佢，哇！你今日嗰个艳羡嘅目光望住我，我觉得系有少少嘅，即系如果身边有另一半嘅话，系有种威嘅感觉。就算唔系另一半，你个女望住你，即系例如我上次同我契女夹。前面有个四眼哥仔夹嗰啲萝卜刀啊，即系啲小朋友玩意咁样叫萝卜刀啦，即系早排兴嘅，夹咗4次，一个夹唔到，咁佢走啦。我话等契爷嚟啊！契爷一个5蚊夹咗4把萝卜刀出嚟，你望到个女望住你嗰个仰慕嘅眼神啊，佢突然觉得你背脊有光散出嚟喺佢面前，咁你就觉得我个父即系个父亲嘅威严就喺佢面前， 正所谓威人威威不是威， 你夹到就系啫，夹唔到咁点算咧？我 唔系先嗱，咁你会唔会？啊！參與夾嘅先， 我唔會嘅其實，但我身邊摸下佢隻手咁樣咯喺度。 唔係你自己，譬如彭哥，你見到即係唔知啊一哥一嫂嗰啲咩有塊豬排啊牛排，即係有冇你會唔會為咗哇呢只唔知咩刺膠蛙咁樣好好 Q 咁樣，你就會想去夾嘅咧？ 我一般都唔會嘅。我唯一一次好想夾嘅係咩？因為而家咧，點解你話咧？而家開到成行成市噶嘛，嗰啲夾公仔就可以，其實佢唔係淨係夾一隻公仔咁簡單，佢入邊夾啲嘢一啲都唔cheap 噶，有啲咧係夾 figure 咧係去到藝術品級數嗰種啦。跟住有一次終於氹到我落搭咧，就係去夾香水。嗰、那個我就真係好罕有地 名牌嚟嘅， 係啊，但係香水版嚟嘅啫，佢、 哦、 有好多嘅，嗰、那個吸引到我科水落去一一 一幾蚊，佢好似係成10蚊 嘅，十蚊， 我起碼俾咗50蚊啊！但去到咁上下，我開始冷靜落嚟啦。 係， 我諗緊我做緊啲咩咧？究竟 係阿阿伯斯係理性型， 係理性型嚟嘅， 係啊。 但係另外一個咧，我覺得調翻轉啦，即係香港夾公仔另外一款，即係雖然有時難度高咧，正正就係你夾到有嗰種嘅自尊心啊，或者個驕傲感喺度啦。因為試過翻福建夾公仔有一次，即係嗰次探親啦。 夾公仔有到咁遠， 我都明點解呢門生意有得做啊？ 因為其實我就麻麻地嘅，但太太真係好中意夾公仔。咁咧，佢又係有好多嘅。 啊，你太太好一貫啦、 啊，係 佢有國球大細啊，單雙啊， 佢有入嗰啲夾公仔群組嘅，即係你雖知而家例如可能你當英皇道104號開咗一間假設啦，開咗一間夾公仔鋪，咁、那個鋪主咧會有一個 WhatsApp 群組喺嗰度嘅，你唔知中咗幾多份獎咧，你喺 WhatsApp 群組同佢講嘅時候咧，佢就會寄翻份大獎俾你嘅。 哦， 有呢啲嘅玩法嘅。咁我太太入咗幾個呢啲 WhatsApp 群組，咁偶然亦都會有消委會講嘅嗰啲即係投訴喺嗰啲群組見到嘅。所以其實我一早知道其實坊間係有呢啲嘅情況出現啦。咁嗰次翻福建咧，佢哋又係有一堆嘅公仔咧，係好易夾嘅。我諗你三次。即係投幣三次都點都中一次嘅公仔出嚟㗎啦。咁但佢嘅玩法有少少唔同。佢例如你有十隻嘅渣公仔，你就可以去 counter 換一隻靚嘅公仔。 哦， 係啦。 咁咪同嗰啲咩樂園差唔多啦， 其實係嘅， 抌中三個綠色又換隻藍色嗰啲啊嘛， 係啦，咁所以咧，我記得咧，你可以佢都嗱，佢其實都係有洗衣珠可以換嘅，咁但係你當喺機入邊咧，又係嗰啲古怪，你一睇係知道係一啲比較廉價嘅公仔，咁可能喺 counter 就係可能有隻Hello Mimi 喺度，或者有隻Melody 喺度，咁嗰啲就可能要15個公仔。先至可以換一個 Hello Mimi 翻屋企咁嘅狀況咯。咁你問我咧，係夾到麻木咗嘅，即係首先佢個消費水平相對地低啲啦。咁我哋可能100蚊就其實夾咗100鋪啦。咁你100鋪嘅時候，其實啱啱提過1/3次你已經夾到， 即係三， 其實你夾咗30幾隻噶咯。 啊， 你會忽然覺得去到夾到最尾咧，你冇咗嗰種嘅成功感同埋嗰種優越感喺入邊，你純粹係好機械式地去操作咯，所以其實調翻轉，我有啲中意香港嘅高難度嘅， 同埋高消費嘅， 支持香港經濟啊嘛。 哦，真係因為有你啲人啊，所以咪開到成行成市咯。我聽完阿一哥講之後，我覺得手下留情，自己整翻部機 夾咩咧？ 咪借掟個嘢啊，或者我哋攞啲嗱，既然咧洗衣珠同埋香水啲嘢夾，睇嚟我哋啲聖誕卡啊、手下留情親筆簽名相啊，都可以俾大家夾下。 你都可以屋企買一部啊，其實。 哎，我正正想講呢個，如果你啲女饅頭包包啊， 唔會嘅， 唔會啊，爸爸買部。 其實咧，而家因為呢個夾公仔機大行其道嘅關係咧，其實你去玩具店咧係有夾公仔機賣嘅。但你翻屋企唔會玩嘅，因為點解咧？你知道我夾完又冇意思，跟住你夾十下又唔開心，咪打開個櫃攞只公仔出嚟，其實係冇意思。等於啲小朋友好多時有部嗰啲mini 版嘅扭蛋機喺屋企，咁大家玩完之後，哎冇嘢啦，就因為你冇消耗錢啊， 冇嗰種成功感啊， 冇嗰種緊張啊，即係真係哎呀， 係啊，人類有時都係犯賤嘅。 我哋即係都係鼓勵大家千祈唔好沉迷啦， 係理性消費啊， 適可而止啦，同埋啊知道嗰件嘢其實真正值幾多錢你先去夾啦。 melting, people's hearts sing, and I forget about all the troubles I seem to have, and I tell myself to feel how my brother feels, try to love him and maybe then I'll understand him. No heart's too small. Can we love each other today? 礼拜啦 ，This is Christmas 啊，唱歌系 Luther Vandross 啊。 啊，我觉得夹公仔机另外一个吸引嘅地方，其实系佢入边嘅嗰啲把鬼嘢咯。真系嘅，我啱啱 方面咧， 例如啱啱去完呢个士林夜市，太太系沉迷一部夹公仔机，系夹咩咧？系夹薯条、锁匙扣，但系你唔好以为系一包。佢嘅造型咧就係一條嘅薯條，然後楞住個鎖匙扣圈，冇嘅，但係佢就冇砌翻埋一齊，然後就楞住個鎖匙扣圈咯，就咁一條薯條咯。佢覺得好得意，但你問心嗰句，你平時會唔會行過見到買呢啲嘢啊？你又唔會買嘅，而我亦都見到有另外一個我係沉迷咗，有啲想夾嘅，就有個 Enter 掣。 Enter 咁佢又掹住咗个锁匙扣圈，都系嗰句。你问我平时行过见到个 Enter 掣，你会唔会特登买个 Enter 掣嘅锁匙扣圈啦？ 唔系，咁你个太太嗰个薯条嘅， 佢夹到两条薯条， 而家去咗边啦？ 喺未执夹，应该可能喺个夹入边定知点？有两条成功夹到两条。 你而家侧边有个 Enter 掣啊？你可以拎出嚟 呢度。政府公物我哋唔好搞，但系你翻公司我帮你叫俾你。 系咁啊，大家适可而止啦。 系 啊，咁嗰啲把鬼嘅嘢就今晚拆翻出嚟啦，好啊，听晚我哋都系我哋三个 系嘛？系，听晚都系三个。 系继续有歌系嘛？听晚见啦， 拜拜。